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凯亚李佳欢。 游乐场，第一章，开心假期。夏日的阳光晒德仔和维维身上，他们两个踏入一个传说中最美丽的游乐场，仿佛就进入了一个梦幻的仙境感。这个游乐场拥有五光十色的灯饰，绽放着夺目的光芒。但是当他们一进入，他们就察觉到一种很奇怪的寂静。德仔望着周围的游客，但是就发现他们似乎是凝固在原地的蜡像，动都不动一下。而在他们的四周围，充满着光怪陆离、荒诞又异常美丽的游乐设施，仿佛就是一场超现实的梦境。第二章，免费游玩。德仔和维维望着彼此，然后笑了一下，充满着兴奋的开始探索。他们穿越一个又一个的游乐设施，发现都是空无一人。当他们走近一个旋转木马的时候，突然间旋转木马动起来，音乐也都自动奏起。德仔和维维觉得奇怪，但是也都很陶醉地在这个诡异而美丽的氛围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面，他们免费玩遍每一个游乐设施，虽然没有工作人员在场，但是这个游乐场似乎有着自己的灵魂，让每一个游戏都变得独特而令人着迷。他们尽情享受，毕竟这样的奇迹不容错过。当夜色降临，德仔和维维发现一个看似被遗忘的角落，那里有一个很巨大的游乐设施，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。两人决定进入这座巨大的建筑物里面。第三章，迷宫。行了好一阵，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以辨识方向，而四周围亦都变得越来越诡异。当他们迷失在迷宫的深处的时候，德仔发现一道门自动打开。当他们走进去之后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浑身冰凉。这个区域里面所有的游乐设施变得更加诡异，就好像一个黑暗的幻觉。突然间，他们被一个异常的喊声吸引，跟随着个声音，他们发现一个好像普通的旋转木马，但是上面坐着的却是各种各样恶梦般的生物，发出凄厉的哀嚎。第四章，死亡陷阱。德仔和维维震惊地发现，这个游乐场并非他们想象中的梦幻仙境，而是一个死亡的陷阱。他们由兴奋转变为恐惧，他们试图离开这个区域，但是迷宫的路变得很复杂，他们在这片黑暗中迷失了方向。 间，他们被一个阴影笼罩，一个看不清楚面容的幽灵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那个幽灵恐怖的声音在他们心中回荡，告诉他们知这个是一个古老的诅咒，只有死亡才是他们唯一的出口。德仔和维维绝望地奔跑，试图找到出去外面的出口，但是迷宫似乎永无止尽，而那个幽灵一直在后面追逐着他们。当个幽灵就快捉到他们的时候，突然间一道门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赶快打开道门，终于回到外面的游乐场。第五章，等待死亡。这个恐怖的游乐场其实就是一个诡异的坟场，吸引住无知的探险者，等他们无尽循环在死亡的迷宫当中。德仔和维维发现他们已经被卷入这场可怕的游戏当中，而唯一的出口就是接受死亡这个结局。最后他们就在旋转木马那里坐低，面对着无穷的黑暗，看着周围的幽灵向他们靠近，死亡的氛围笼罩着他们，他们感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。旋转木马开始转动，带领他们进入另一个次元。幽灵的声音再次在他们的心中回荡，告诉他们知这个游乐场就是死亡的空间，而他们将无办法回到现实的世界。第六章，选择。德仔和维维感到绝望之际，突然间一道光芒刺眼地闪现，一个神秘的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他是一位古老的看守者，他解释这个诅咒的起源，以及只有通过死亡他们才得到解脱。但是这位看守者向他们提出一个选择，看守者告诉他们知，如果他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试验证明他们的勇气和智慧，或者有可能打破诅咒，获得重生的机会。无办法之下，德仔和维维决定接受这个挑战。试验开始了，他们被带到一个又一个诡异的场景，面对心灵的考验和生死的挑战。有时是迷宫般的环境，有时是幽暗的生活。每一关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德仔和维维不单只要面对自己的内心恐惧，还要彼此扶持，共同面对死亡的威胁。第七章，终极一关。他们不断地挑战和突破，他们感受到诅咒的力量正在减弱。当德仔和维维完成最后一关的时候，他们回到了游乐场的入口。不过这次是不同的，游乐场重现昔日的繁华，远处传来欢笑声和游戏的欢呼声，他们感受到一阵温暖的阳光，仿佛就是一场噩梦的终结。神秘的看守者再次出现，一次他露出温暖的笑容，他解释他的目的是要让他们认识死亡，体验生命的脆弱，以及通过勇气和智慧的考验，获得对生命更深层次的理解。德仔和维维站在游乐场的入口， 但系就唔敢再行入去游乐场半步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大家好，我哋系 Mira。